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9章就业指导第114集。 是这样，我们认为能找到办法摆脱这些。 乔治说着笑眯眯地伸了个懒腰。 很简单，只要打一个掩护。对了，你们恐怕注意到我们在复活节一直比较安静，没搞什么破坏，是不是？我们问自己，破坏休闲时间有什么意义呢？ 弗雷德接着说， 我们的回答是毫无意义，而且那样我们肯定会扰乱别人的复习，这可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 他假装一本正经地朝赫敏微微点点头，赫敏似乎为这种周到的考虑感到很吃惊。 可是从明天起，我们又走上正轨了。 弗雷德继续用轻快的语调说， 如果我们要制造一点混乱，为什么不让哈利趁这个机会跟小天狼星聊聊呢？ 是啊，不过…… 赫敏说，那架势好像在跟某个脑子迟钝的人解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。 即使你们打了掩护，哈利又怎么能跟他说上话呢？ 乌姆里奇的办公室， 哈利轻声说。两个星期来，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，认为没有别的选择。乌姆里奇亲自对他说过，唯一不受监视的是他自己的炉火。 你难道疯了吗？ 赫敏压低声音说。罗恩放下了菌类种植业的就业传单，警惕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 我认为没有。 哈利耸耸肩膀说。 首先你怎么进去呢？ 哈利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。 小天狼星的刀子， 他说。 你说什么？ 前年圣诞节，小天狼星送给了我一把能开各种锁的刀子。 哈利说。 如果乌姆里奇给门施了魔法，我猜他肯定会这么做。阿拉霍洞开也不管用。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？ 赫敏质问罗恩。哈利不由自主地想起第一天在格里莫广场吃晚饭时，维斯莱夫人求助于丈夫时的模样。 不知道， 罗恩说。他突然被问及自己的看法，显得很紧张。 如果哈利想这么做，就该由他自己决定，不是吗？ 说得好，狗朋友，不愧是维斯莱家的人。 弗雷德说着，重重地拍了一下罗恩的后背。 好了，我们考虑就在明天行动。放在下课之后，因为大家都在走廊上时，效果才最壮观。哈利，我们将在城堡东侧某个地方行动，把他从办公室里引出来。我估计我们可以保证你有多少呢？20分钟。 他看着乔治说。 没问题， 乔治说。 用什么方式打掩护呢？ 罗恩问。 你会看到的，老弟。 弗雷德说着，跟乔治一起站了起来。 如果你明天5点左右溜达到马屁精格雷戈里的走廊上，就会看到。 第二天，哈利醒得很早，他的心情简直就跟去魔法部受审的那天早晨一样焦虑不安。他感到紧张，不仅是因为想到要闯进乌姆里奇的办公室，利用他的炉火跟小天狼星说话，这确实很冒险，而且还因为今天他要接近斯内普。自从斯内普把他赶出办公室后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哈利躺在床上考虑着即将到来的一天，片刻之后，他悄悄起身，走到纳威床旁的窗前，望着外面堪称十分灿烂的早晨。天空是一片晴朗的雾蒙蒙的乳白蓝色，正对着窗户，哈利看见了下面那棵高大的山毛榉树。他爸爸当年曾在那里欺负过斯内普，他不知道小天狼星能对他说什么来解释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情景，但是他迫切地想听听小天狼星对这件事的叙述，想知道有没有可以使他的痛苦大大缓和的因素，有没有为他爸爸的行为开脱的理由。什么东西吸引了哈利的注意？近邻边缘有什么东西在动？哈利在阳光下眯起眼睛， 看见海格从树丛中钻了出来，他看上去一瘸一拐的。哈利注视着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小屋的门，不见了。哈利盯着小屋看了几分钟，海格没有再出现，但烟囱里冒出了缕缕青烟，说明海格受伤不是很严重，还有力气自己烧火。哈利离开窗户，走到自己的箱子前，开始穿衣服。要强行闯进乌姆里奇的办公室，哈利知道这一天肯定不会过得很平静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赫敏会这样喋喋不休，不依不饶地劝说他放弃五点钟的计划。破天荒的，他在魔法史课上像哈利和罗恩一样心不在焉，没有听宾斯教授讲课，而是不停地小声劝说。哈利硬着头皮不理不睬。 如果他真的把你逮住，不仅你会被开除，而且他肯定能猜到你是在跟商方谈话。我估计这次他会强迫你喝下吐真剂回答他的审问。 赫敏， 罗恩气愤地压低声音说， 你能不能别再数落哈利，好好听宾斯讲课，难道我自己记笔记吗？ 你就记一回笔记吧，这要不了你的命。 当他们来到地下教室时，哈利和罗恩都不跟赫敏说话了。赫敏毫不妥协，他利用他们的沉默继续喋喋不休，长篇大论地提出警告，而且一直压低声音，用情绪激烈的嘶嘶声说话，害得西莫浪费了整整五分钟时间检查他的干锅是不是漏了。斯内普呢，似乎拿定主意把哈利当成空气。哈利对这一策略早已司空见惯，因为这是福农姨父惯用的伎俩之一，他还暗自庆幸用不着遭受更厉害的折磨。实际上跟他平常忍受的斯内普那些恶意的冷嘲热讽比起来，这种新方式倒算得上是一种改善。他很高兴地发现，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，他很轻松地就调制出了一锅活力滋补剂。快要下课的时候，他把一些药剂舀进瓶子，塞进瓶塞，拿到斯内普的讲台上去让他打分，觉得自己总算勉强能捞到一个亿了。他刚转身离开，就听见哗啦一声响，马尔福爆发出开心的大笑。哈利赶紧回过身去，他的药剂样品在地板上摔成了碎片。斯内普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注视着他。 哎呦， 他轻声说， 又是一个零分，波特。 哈利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大步走回自己的干锅，打算再装满一瓶子，强迫斯内普给他打分。可是他惊恐地看到剩下的药剂都没了。 对不起， 赫敏用双手捂住嘴巴说道， 实在对不起哈利，我以为你完事儿了呢，就把它清理掉了。 哈利沮丧极了，没有心情作答。下课铃响了，他匆匆跑出地下教室，头也不回，想在吃午饭时能在纳威和西莫中间找到一个座位，这样赫敏就没法再跟他唠叨使用乌姆里奇办公室的事了。去上占卜课时，他的心情糟透了，竟然忘记了跟麦格教授预约的就业问题指导。直到罗恩问他怎么没去麦格教授的办公室，他才突然想了起来。他赶紧冲上楼梯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好只迟到了几分钟。 对不起教授， 他气喘吁吁地关上房门说， 我忘记了。 没关系，伯特， 麦格教授语气轻快地说。可是就在他说话的当，墙角里有人抽了一下鼻子。哈利扭过头望去，乌姆里奇教授坐在那里，膝盖上放着写字板，脖子上围着花里胡哨的荷叶边，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，难看极了。 坐下吧，伯特， 麦格教授简短地说。他挪动着散落在他桌上的许多小册子，双手微微颤抖。哈利背对乌姆里奇坐了下来，努力假装听不见他的羽毛笔在写字板上发出的沙沙声。 好了，伯特，这次面谈是要讨论你对就业的一些想法，帮助你决定六七年级应该继续学习哪些科目。 麦格教授说道。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离开霍格沃茨后想做什么呢？ 嗯， 哈利支吾着，他 他发现身后羽毛笔的沙沙声很让人分神。 说吧。 麦格教授催促哈利。 我想也许当一名奥罗。 哈利小声嘟哝说。 那你需要成绩优异才行。 麦格教授说着，从桌上乱糟糟的一堆东西下抽出一张黑色的小传单打开来。 他们要求至少五个 NEWT 证书，成绩都不能低于良好。此外，你必须在奥罗办公室经受一系列严格的性格和才能测试。从事这种职业很不容易，波特。他们只接受最优秀的人才。事实上，我记得最近三年他们都没有接受新人。 这时，乌姆里奇教授十分轻微地咳嗽了一声，似乎在试探他的咳嗽声能有多轻。麦格教授没有理会。 你大概需要知道应该学习哪些科目吧？ 麦格教授继续说道，声音比刚才略高了一些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 我猜有黑魔法防御术吧？ 那是当然。 麦格教授干脆地说。 我还建议。 乌姆里奇教授又咳嗽了一声，这次声音稍微大了一点。麦格教授把眼睛闭了闭，又睁开了，仍然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。 我还建议你学习变形术，因为奥罗在工作中需要频繁的变形和现形。我现在就应该告诉你，波特，我的 NEWT 班只接受在 OWL 考试中获得2以上成绩的学生。你目前的平均成绩是及格，所以需要在考试前格外用功，才有机会继续学习。此外，你还需要学习魔咒学，它在任何时候都很有用，还有魔药学。是的，波特，魔药学。 他脸上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 魔药和解药是奥罗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。我必须告诉你，斯内普教授断然拒绝接受魔药学 OWL 考试成绩低于优秀的学生。所以 乌姆里奇教授发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响的一声咳嗽。 要我给你一点止咳药水吗，多洛雷斯？ 麦格教授生硬地问，看也不看乌姆里奇教授。 不用，太谢谢了。 乌姆里奇说，脸上挂着哈利恨之入骨的那种假笑。 我只是在考虑我能不能稍稍地打点小岔，米勒娃。 看来你已经发现自己能够打岔。 麦格教授从紧咬的牙缝里说。